括乌克兰局势等嘅议题。俄罗斯之后又会同北约等组织举行磋商。喺会谈前夕，俄罗斯表示对华盛顿同布鲁塞尔方面近日发出嘅信号感到失望。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对俄罗斯传媒话，对会谈不感到乐观，强调俄方唔会同意任何让步。俄美对话展开之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话，代表美方的副国务卿舍曼当地星期日会同里亚布科夫共进工作晚餐。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此外一度云带正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朝早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港台电视31，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国剧午夜场，爱上陈总兵。一身戎装，一身衣装，经历过生离死别，发展出怎样的军旅爱情故事呢？国剧午夜场，爱上陈总兵，1月3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 狮子山下新经典，港台电视31。 境外事业存在风险，人生路不熟，好容易中火。投资物业唔保证有回报，一个唔好彩买楼花，仲可能会拣中烂尾楼添啊！买之前谂清楚，考虑因素多罗罗，做足功课要够 smart。想知多啲，上 outsidehk.eaa.org.hk 睇下啦。 2022携手出发，新时代奋斗者。I got that fire.演艺梦想， 为新时代奋斗。 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 ，send 俾我哋，你嘅演艺未来 可能从此会展开新嘅时代。I got that fire. 我系容祖儿，2022携手出发，快啲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一齐出发，实现你嘅演艺梦想。电台第二台 ，Albert Out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大家好，我是 Albert Ang 欧瑞强。我哋今日咧就又有啲铁三角啦。其实呢铁三角咧不嬲都有嘅。阿乔啊，今日翻嚟，阿乔好耐冇翻嚟， 好耐冇见。 系啊，好耐冇见啦。咁啊，多数都系阿坚啦，同埋阿 Vince。咁阿乔咧亦都继续都系我哋嘅铁三角伙伴之一嚟嘅。多谢晒乔 on piano。咁另外咧就志伟你好啊，志伟你少咗嚟啊，因为要嚟翻多啲啦。但系都系我哋嘅团队之一嚟嘅，就 on guitar。咁啊木吉他同埋一个钢琴咧，其实今日就刻意安排嘅，因为一个钢琴同一个木吉他嘅声音咧，我觉得就好舒服，我最中意呢一听。咁所以我哋今日其实我哋系夹埋咧，就系为咗今日嘅特别嘉宾，因为特别嘉宾咧，佢有一把好抒情嘅声音，尤其是一啲我好中意嘅中低音啦，擅唱中文歌，亦都擅唱英文歌嘅 Sita Share 谢佩俊。 Hello， 啱啊， 你好啊 ，Hello， 多谢你邀请我上嚟啊， 唔系，虽然你第一次嚟啦，但系我就听佢哋唱歌咧，就好欣赏。咁啊，亦都你同阿乔同埋阿志伟咧，就系三位一体嘅，系一对嚟嘅，亦都即系曾经参与好多演出啊等等啦。咁啊 ，Sita 咧，Zita， 呢个名字容易记啲嗬，因为个中文名咧。如果小学佛抄自己个名嘅死啦， 冇错而家啊读完书好耐啦， 好彩啫， 需要再佛抄， 试下佛抄一千次咁就抄好多笔画，因为吓咁阿 Sita 咧就其实都唱咗一段时间嘅歌啦，即系唔系超级新人嗰啲参加比赛啱啱出嗰啲噶啦，咁所以唱一啲经典嘅歌啦，就好适合嘅， 系啊， 因为嗰啲需要味道噶嘛。啊，点解你会唱咗咁多嚟？你系今日为咗我哋嘅节目，选唱呢啲歌啊？亦或一路以来都吓啲即系十年八年都中意唱呢啲经典歌嘅咧？ 喺我心目中啦，就觉得经典不死。讲真嘅系啦，即系我都系自己系八九十年代嘅人啦，叫做系啦。咁喺嗰个年代嘅歌咧，其实好深入民心。咁再加上我离开咗宝丽金。之后咧，咁我一路都系唱唱 band 啊，唱酒店啊，咁变咗我喺酒店好多人点唱，都系中西当时嘅中西流行曲，所以我都系徘徊喺呢啲歌曲嗰度啦。 间中都仲要有一啲更老啲嘅歌啦， 系啊， 即系更加经典嘅。 六十年代啲我都有。 系一定要有啊！嗰啲如果你喺酒店嗰啲高级嘅地方咧，嗰啲 ballroom 啊，咁唱咧，隨時都會咧，我哋叫 standard 啊，即係最唱好多啲標準歌啊，六十年代、五十年代都有， 都有。 今日嘅二千零歌再重聚咧，就好適合啦，因為橫跨咗好幾十年，啱曬我哋啊，咁啊有阿喬喺度啦，彈住個靚鋼琴，好，不如咁咧，我哋翻去八十年代先啦， 好啊， 好嘛？Sita 同我哋翻去八十年代梅艳芳里面有只歌我好中意嘅，佢多数咧都系好幽怨，咁但系呢一只咧嗰个节奏感咧啊，当其时我经常播咧都觉得好舒服，比较轻松少少，不过真系好怀念佢嘅声音，所以嚟由阿 Sita 咧去演绎咧，我觉得真系有啲嗰啲味道嘅，你都中意佢嘅嗬？ 我中意啊，因为我属于比较低音嘅，咁所以唱阿妹姐或者系徐小凤嘅歌咧，我就。入型入格啲人，啲人咁样形容啦吓。 OK， 入型入格嘅不信爱有罪。 Thank you。 明知苦果，亦 亦请你进梦里，我的梦里，怀着信念，未信爱是有罪。就不可追，难道爱到都会有罪？宁愿错而不要对，一心向幸福追，无限爱心怎么会有罪？明知春天是匆匆会逝去，似水逝去，明知将会人将会落泪，为你流泪，明知苦干，亦请你进梦里，我的梦里，怀着信念，未信爱是有罪。不会肯去相信人为爱有趣，明知春天是匆匆会逝去，似水逝去，明知将会人将会落泪，为你流泪，明知苦请你进梦里，我的梦里，怀着信念，未信爱是有罪。 我冇听过诶，现场有人唱呢只歌， 系咪啊？我自己好中意呢只歌 嘅。系啊，不信爱有罪啊嘛，咁系亦都系梅艳芳一只好好流行嘅歌啦。咁诶，亦都系即系比较少数佢系用啲 bossa nova 嘅节奏嘅。咁啊，多数都系啲比较悠远啊慢啲嘅歌啦。咁诶，你自己几时发觉你有一把系比较？即系低音嘅歌，低音磁性嘅声音嘅。 其实就 细个嘅时候， 其实就比较得意嘅，因为咧，我啱啱出道嘅时候咧，把声系又尖又高嘅。咁可能我研究翻，我自己研究一下，应该系小学同埋中学都系 choir， 我用咗 choir 嗰把声去唱时代曲， 多数都系。 系啦，咁后屘咧，我就即系离开咗啲唱片公司之后咧，唱 band 之后，我发觉，咦，我把声唔得，因为个一起鼓嘅时候咧，系冚晒我把声。咁跟住我就慢慢、慢慢谂啦，我系咪用错咗声咧？咁跟住就夹咗好多菲律宾籍嘅女歌手啦。咁跟住我就睇佢哋，向佢哋學習咁樣啦。咁慢慢就揾翻自己把真聲出嚟。咁之後我先發覺原來我係咁低音嘅。 啊，就原來即係最舒服就係嗰度。係 啊，我初初唔接受嘅。 咁你有冇同啲即係音樂人啊，譬如阿喬啊，咁樣大家對下，咁應該你個最好嘅 range 啊，所謂即係嗰個音域喺邊度咧？咁即係後來自己發現嘅，即係唔係話啲音樂師話俾你聽啊？唔係咁。 应该都有一个有一位唱英文歌好叻嘅女士你都识嘅，其实 Sabrina。 哦耶。 係啊，我系即係去听佢听佢唱歌就俾佢迷咗啦。係。係啦，咁我系佢第二个学生嚟嘅。 哦。 之后佢就话我听你把声其实唔系咁㗎喎。係。係啦，咁由嗰陣时开始我就向佢學習，再向啲菲律宾籍嘅女歌手學習，咁就搵返自己把 中低音出嚟。 我如果你讲起大家倾偈咁啊，好多人都唔知我嗰个唱歌历程。我即系如果你而家讲开又讲、嗯，我又有好有同感啦。我以前初初入行咧，即系同你一间唱片公司嘅，都系保记。咁当年咧就一入就唱啦，咁就出大碟，出咗两只英文大碟，嗯、跟住就一路唱《陌上归人》啊咩啲咁。咁但系就算唱到中文碟都好啦，即系尤其是英文碟嘅时候，所有嗰啲 key 咧，佢哋同我度咧都系高嘅。 系啊， 因为我唱到好高噶嘛，咁你最高唱到咩 key 咁啊 C key 系咁样示范嘅。嗯即系我自己嘅分析咧，即系唔知啱唔啱咧，即系我自己一路睇咧，就系所有我哋以前嗰代，唔系净系我哋唱片公司，所有嗰代嘅唱片监制咧，都系弹 band 出身多。咁佢哋喺 band 界咧就好崇尚咧高音嘅。以前咧七十年代开始咧，哇！你越高咧，即系林子祥啊咩嗰啲，全部系 band 仔嚟噶嘛，越高越好。咁啊变咗 check 咗啲 key 咧就高咗嘅，咁啊照唱咯，照录碟嘅。咁但系咧，后来咧几时先知咧？耐到好耐啊，耐到出晒好多唱片啦。咁然后我自己有唱片公司啦、开始发明咗啲叫做 Hi-Fi 唱片嘅时候咧， 就知道啦。 咦，系应该舒服啲，抒情啲。于是乎咧，将啲 key 越降越低，降到自己最舒服、最好听、最夹嗰啲乐器。譬如今晚咁啦，阿乔弹咗钢琴，阿志伟一个吉他咧，系唔应该好高嘅、即系如果用力唱咧，更加。即系同佢哋唔協調啊嘛， 系啊，所以我而家都学紧收啊，因为我唱 live 其实系好大， 系啦，要收到好细，咁但系收到好细系另外一种技术嚟嘅，即系用麦同埋喺现场又唔同啦，你唱咁多现场嘅演出， 系啊，嗰啲要大力啦， 系啦，嗰啲冇力你又听唔到你喎， 系 嘛，但系听到你咧又唔想嘈， 即系又唔想鼓咧，仲更加要 嘅，系啊，咁所以唔同嘅场合咧，唔同嘅乐器去夹咧，系有唔同嘅情绪先至啱嘅。不算爱有罪，咁好舒服嘅轻松愉快一只歌，唱英文歌啦，不如 好啊， 系啊，因为你擅唱英文啦，你表演嘅时候多数唱英文噶， 啲人中意点我唱英文嘅，即系以前喺酒店啊，系啦，咁啊，自从啲人话即系觉得我把声似梅艳芳之后咧，就点唱都系梅艳芳同埋徐小凤嘅歌多， 但系外国嗰啲歌咧都有分嘅，譬如你 Carpenters 啊，咁 系 低噶啦。Anne Murray 都系低嘅， 系啊， 都系低嘅，啱啱揾只 Anne Murray。 我都揾翻，即系我自己都知道自己系比较适合唱佢哋呢一类型嘅歌。 系啊，啱嘅，因为最紧要即系其实乜都系要自己知道自己嘅 position， 自己知道自己最松容、最靓嘅音域喺边度啊。You needed me， 大家一齐重听翻呢一首。哇！我当年在做节目的时候咧，朝头早日播夜播，好 hit 好 hit hit 到全世界 number one 嘅，又有意思的一只歌。You needed me。 I cry a tear, you I betray.I was confused, you cleared my mind. Had so much so, you bought it back for me and held me up and gave me dignity. Somehow you needed me, you gave me strength to stand alone again.Face the world out of my own again. You put me high upon a pedestal, so high that I could almost see eternity. You needed me. You needed me. And I can't believeI needed you, and you were there. And I'll never leave, why should I leave? I'll be a fool, cause I found you found someone who really cares. You held my hand when it was cold. When I was lost, you took me home. You gave me hope when I was at the end and turned my life back into truth again. You gave me strength to stand alone again, to face the world out of my own again. You put me high upon a pedestal, so high that I could almost see eternity. You needed me. You needed me, oh, you needed me, you needed me. Thank you. 多谢晒 Sitter. You needed me. 那个原唱嗰位Canadian 嚟嘅，加拿大嘅。可以讲是民歌手，因为他唱民歌出身的。但是这些都非常之民歌 feel 的歌呢，当时竟然就是跨越了那个界限，就去了流行曲的世界，成为了 number one， 全世界的 number one， 包括香港。 Oh, really? 那我不知道 你。是的，很好流行，因为这些歌可能很难讲的，一首歌即究竟红到什么地步，或者为什么会这么红，真的不知道。不过我喜欢他的其中的原因，他即唱得好，他有一把很 country， 很舒服的中低音的。听上来很有那种亲切感之余，就他歌词的内容就是说我帮你，我扶持你。 我觉得啲歌词很好。 是啊，很有励志的作用。咁我就鍾意喺二千零歌再重组呢，今晚就啱啦，阿乔同埋志伟。我哋好少一个钢琴一个吉他，咁就係咁多，咁连 keyboard 都冇。不如唱一啲呢啱晒呢啲民歌 feel 嘅，咁但係有钢琴呢有另外一个感觉。合唱呢又有另外一个感觉㗎。我同你唱一隻叫做雪中情。 好啊，好开心第一次同你唱。 呢隻真係民歌嚟嘅。原本呢就係校园民歌。叫做如果，但是我们香港的版本就是关正杰的雪中情。与你情如白雪，永远不染尘，要穿常常是恶梦，不可心竞争。你夜看见雪花飘时，我这里雪落更深，寂寞两地情要多信任。明真心爱未吻，换回仍能傲输，你更加胜别人。谣言从来莫信任，真心做共人。我看见雪花飘时，对你的爱仲更深。日后我会来最好证实，原来真心爱你吻。 尘，要穿常常是恶梦，不可心境真。 你看见雪花飘时，我这里雪落更深，寂寞两地情，要多信任，明了真心爱命运。日后我会来，最好证实，原来真心爱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美新大厦晚上九点起被列为受限区域，需要围封强制检测。政府目标是在听朝早大约七点完成行动。政府说今日发现一宗曾经在上址居住的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初步显示涉及变异病毒株，经评估之后认为相关区域感染风险有机会较高。卫生防护中心话，鉴于美新大厦近期出现三宗新型冠状病毒阳性个案，同埋一宗初步阳性个案，涉及两个不同楼层嘅 D 室单位，中心正系积极跟进调查嗰宗初步阳性个案系唔系同早前三宗阳性个案有关联。諮詢專家意見之後，向美新大廈6至24樓嘅 D 室單位冇病徵嘅住户發出檢疫令。衛生署署長林文健話：，因應大部分近日嘅確診個案曾經出席多項社交聚會，社區傳播鏈增多，過去幾日入住竹篙灣檢疫中心嘅密切接觸者人數急速上升，對檢疫設施人手同容量構成好大壓力。林文健今日喺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同護士總監冯玛丽陪同下视察卫生署辖下负责个案追踪和检疫工作的相关单位，了解各单位就近日检测阳性个案急剧上升的应对方案，确保署方防疫工作的运作畅顺，个案追踪工作取得成效。政府宣布因应检测需求，八间社区检测中心今日延长运作时间到晚上10点，市民可以即场登记进行检测。延长运作时间的中心包括油塘社区会堂、观塘牛头角道体育馆、九龙城土瓜湾体育馆、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大埔太和体育馆、粉岭和兴社区会堂、屯门少麟社区会堂和元朗市东社区会堂。政府再次提醒需接受强制检测的人士和持安心出行潜在感染通知，或者收到卫生防护中心电话短信通知的人士尽快检测，费用全免。在巴基斯坦北部城市穆里，因大雪一度被困车上的人大部分已经脱险。警方说多达500个家庭揸车前往当地山区观赏雪景，因天气恶化一度被大风雪围困。有地方官员说即使以落雪或者落大雪都不足以形容，而是史无前例的恶劣环境，连树木都连根拔起，情况有如雪崩。报道说大树倒冧加上积雪导致出入穆里的道路受阻。有官员说至少22人死亡，包括一个8人家庭和一个5人家庭。当局相信部分人因长时间暴露在低温下致死，亦都不排除部分人在车厢内过度吸入其他车辆排放的废气致死。拯救人员清除障碍物，打通道路，生还者已经被转移至安全地方，部分人被安置在附近的旅游小镇搭建的临时帐篷，当地居民和餐馆提供住宿、食物和毛毡等的协助。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朝早清凉。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睇书啦喂！ 呢本书你唔一定睇过，不过书入面所讲嗰种心态，我唔信你未试过咯。 咩嚟噶？睇过？哇！幸灾乐祸，我啊点会咁黑心啊？你唔系咁睇我系嘛？ 诶，怕咩丑啊？幸灾乐祸，大家都试过噶啦。作者提芬尼·雅特·史密斯是一位文化及情绪历史研究专家，他在这本著作里面跟大家拆解幸灾乐祸这种人皆有之的心态背后的秘密。 人皆有之有没有那么夸 张？我们来检视一下咯。你看不看波？ 看的，最喜欢看足球。 看到自己那队射入12码开心一点，还是看到对手射不入开心一点 呢？当然是后者啦。 见到衰人有报应，现眼报回力镖有没有拍手掌啊？ 吓，这个不是人之常情来的吗？ 哦，咪是咯，还不是成日幸灾乐祸？ 唉，看来我真是一个坏了的人啊。 又不用这么灰住。作者正正想透过幸灾乐祸这本书跟大家揭示这种心态背后人类更加深层的渴求，包括人类自我慰藉的心理机制，还有对于团体的渴求，甚至是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添 咁讲法，咪即系可以攞正牌幸灾乐祸咯？ 咁又唔系，第一步系先要诚实面对自己嘅情绪，然后再一步步分析引起自己情绪嘅原因系乜嘢。咁样做嘅话，你可能会对自己、对世界有咗好多新嘅发现噶。 呢本书叫做《幸灾乐祸》，作者提芬尼·雅特·史密斯，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苦困怎么分开假与真，恩怨不分，爱亦有恨，明亮背影有黑暗。往事不记，往事不理，一生几多苦与甘，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今天且相亲，哪知他朝不相分，地老天荒，转眼恩义吻。不必怕多变幻，风雨同路见真心，月缺一样星星衬。此时欢笑，此时苦困，怎么分开假与真？ 恩怨不分，爱亦有恨，明亮背影有黑暗。今天且相亲，哪知他朝不相分，地老天荒转眼恩义吻。不必怕多变幻，风雨同路见真心，月缺一样星星尘。 翻嚟二千零歌最长就系9:39嘅时间，我系 Albert。我哋今日有阿乔同埋阿志伟啦，同我哋一起玩音乐。咁啊，佢哋两个都系我乐队啦，同埋我哋团队里边嘅成员。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系阿 Sita 啊，头先我都讲过佢嘅中文名啦， 系啦， 你自己讲一次咧。 谢佩津 啊，佩津，你点样形容你个佩字？点写个津字？点写咧？ 个佩字就系上面一个雨字，下边一个活力充沛嘅佩啦。 系啦，冇错。 系啦，咁个津字就系咩咧？就系津子嘅津啦。 哦，津子嘅津系点写？好多人都唔知噶。 系啦，嗰边系边边啊？左边系一个字字， 系啦，挚爱嘅字。 系啦，咁啊，右边就系咧个秦始皇嘅秦。 秦字系啦，就读个津字啦。不过如果容易记得是 Sita、 嗯、 Sita 呢就是中英文歌呢都好喜欢唱，也都唱得非常好听的。咁最开心呢就是佢可以即係咩年代嘅歌呢都可以演绎到。咁、嗯、尤其是如果我哋今日呢会好抒情地呢将80年代为主啦，然后向两边扩散。 好。 70年代嘅或者90年代嘅歌我哋都可以好多。咁尤其是啲即系英文歌添啦，我哋好少可以听到现场啊，好即系用 live 去唱啦。咁、mm-hmm. 今晚都可以啦。嗱，你又开始拣啦噃。咁我睇你个 song list 啦，我都好开心。 啱唔啱？ 好啱啊，好啱听系。我谂心机旁边嘅朋友都系同我一齐成长啦。咁所以咩歌都听，咁又是一啲经典嘅歌。呢只叫做《一生所爱》啦，就。不算太舊，對我哋嚟講 係因為一套電影 係啦，就算係盧冠廷自己咧，都唔係最舊嗰只，即、 嗯、 係已經出咗道好耐，同埋佢係做電影幕後， 係 已經好後開始後期嘅事。嗯、但係呢只歌咧，好犀利嗰 啲，係啊，因為套戲啦，同埋啲歌詞其實好乸嘅， 嗯，即係乸心 係啦，乸心嘅係啦， 同埋咧呢只好奇怪特別咧，係喺中國大陸是好入心的。 好夸张。 是啦，那些人很喜欢这只歌的。而一路的冠廷这么多的作品之中，可能这首他们最喜欢。一生所爱。 从前现在过去已再不来。红红落叶长埋尘土内，开始总结总是没变改。天边的你漂泊，怕岸外苦海，翻起。在世间难逃避命运，相亲竟不可接近，或我应该相信是缘分。情人别后永远再不回来，无言独坐，放眼尘世外，鲜花虽会凋谢，但会再开。一生所爱引诱，白云外。世间难逃避命运， 亲，竟不可接近，或我应该相信是缘分。 一隻咁我有你话真系暖心嘅抒情情歌咧，竟然可以出现喺《西游记》里边， 系啊， 同马骝精有关系噶咯， 冇错， 系诶，咁呢一出电影就梗系好受欢迎啦，系啊，周星驰，咁啊里边咧就有呢一首卢冠廷嘅作品叫做《一生所爱》，突然间睇下先。1995年啊，原 来系啊，转眼系啦， 转眼间啊，即系不过喺《西游记》喺孙悟空嘅领域里边咧，即系20-30年好湿碎啫，啜一声咁啊，已经过咗噶啦。咁啊，我哋好荣幸咧，可以喺即系香港咧，即系出现咗好多呢啲电影啊，呢啲好嘅歌啊，咁诶，即系除咗80年代咧，90年代咧，都其实一路咧都会。向外輸出咗好多年，咁影響到而家嘅，咁啊成個即係你喺中國大陸咧，佢大部分人都會識得呢 嘢。係啊， 係一生所愛，多謝曬阿喬同埋阿志偉嘅好似得兩個人嘅伴奏，但我非常中意。 深情演繹 係啦，啱曬今日呢啲咁樣嘅2000靚歌 feel。咁尤其是咧就阿志偉就都有嚟噶啦，都係我哋團隊嚟。喂阿喬啊，其實咧，你同阿 Sita 同阿志偉咧，係一個三角嘅組合嚟嘅， 唔係三角關係 咁啦，係啊，組合啫，組合啫， 又唔可以叫組合，因為疫情啦，之前咁啊，好興網上面直播噶嘛， 係啊， 咁啊，網上面直播就。我哋就揾啲嘢做下咁样咯， 跟住哦，原来如此，咁样开始嘅， 系啦，咁样开始嘅，跟住就好庆幸啦，咁啊就网上面有好多朋友都好欣赏我哋啦，咁然之后就上年就搞咗我哋嘅一个音乐会啦， 系啊， 系啊， 咁你哋个组合有冇名噶？ 冇噶，所以就唔算系组合咯，其 实个 节目嘅名 咯，系啊， 不过我哋识咗好耐，系 啦，其实好嘅，因为音樂人咧就好，尤其是外國其實都係咁噶噃，即係譬如你有啲大名鼎鼎嘅都好啦，尤其是啲民歌界 ，James Taylor 咁先算啦，甚至 Simon Garfunkel， 甚至係 Carole King， 哇！呢啲超級嘅巨星咧，佢突然間咧佢就會啊，我同佢又夾下咁又開一個好細型嘅演唱會啊，咁都有嘅。成日都有好多好奇怪嘅，系啊，好奇怪嘅組合嘅。咁如果而家聽落更加即係癲曬啦，因為佢哋係一啲 legend 嚟噶嘛，啲傳奇人物，突然間咧，因為好少出嚟唱噶啦，咁突然間又擺走埋一齊唱，咁雖然你係好後生咁，但係我個好中意呢一種嘅嚇突如其來。不如我哋行埋一齊夾下 jam 下歌。 我哋本身認識咗好耐嘅，其實 哦係咩？ 係啦，以前我哋都係即係翻工識嘅。 哦，翻工即系喺唱片公司 叫做翻工，唔系 唔系 啦，即系我冇我脱离咗呢个唱片公司之后，就我话唱酒店啦， 系啊系系， 唱有啲叫做夜场啦， 系啦 系啦，咁我就嗰阵时识佢哋两个。 哦，佢哋就系即系佢哋职业音乐人嚟噶嘛，咁啊即系随时会喺任何场入出现嘅，咁所以佢哋两个咧系。即系你或者咁啊，我跟你哋两个去饮饮食食啦。即系疫情之后啊，分分钟行入去任何一个位嗰度，唔使俾钱啊呢啲。 跟志伟 收贵啲 喎。唉，我哋弹吉他叫做志伟，我识到好多志伟都系啊。 跟 志伟，你唔系姓曾系嘛？唔系 OK。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系阿 Sita， 咁啊都唱咗《眨下眼》啊，喺90年代未出道， 系 咁、其实喺我嘅历程嚟讲，呢啲算系好短， 好短啊！ 你都系一个新人喺我心目中。咁新人嘅好处咧，就系有啲新啲嘅歌啦。 那種演繹的味道是好一點的，是真的、mm-hmm. 即是如果你是唱得太舊的這個呢，比如這一首Nora Jones、 mm-hmm. 即是這些比較是即是說這個新出的時候搞錯、mm-hmm. 這個新人我第一次聽不是吧，他好像唱了幾十年歌的那些功力和那些 feel 的感覺，錄唱片都是這樣的，很難的，很難的， 很舒服 的聲音。後來才知道他的底勢原來他都是自細分土、嗯、這個差不多一定的，即是一位是一位印度的Sitar大師的女兒的，所以他一出道已經哇即紅，即在 Grammy Awards 囊括所有獎項，這個是他成名作。 Yes， 送給你們 Don't Know Why。 Sun. Don't know why I didn't come. Left you by the hand of home. Don't know why I didn't come. Don't know why I didn't come. When I saw the break of day.I wish I could fly away instead of kneeling in the sand, catching teardrops in my hand. My heart is drenched in wine, but you.But I'd be a bag of bones driving down the road alone. My heart is drenched in wine, but you. 这个小友在这里出现，非常好听的 Don't Know Why。 是啊，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东西都不知道为什么的，这个是我的口头禅，也是射博的口头禅，人家一问我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 Don't Know Why 一只相当之有影响力的英文歌，多谢 Sita 现场的演绎。一路听阿 Sita 唱歌咧，尤其是佢哋两个啲琴啊、吉他咧咁抒情咧，令我想系喺啲低音领域嗰度浮游下先。咁揾阿 Sita 带住唱，然后我哋唱再低，唱女人 key 嘅，徐小凤嘅女人 key 嘅低音。 因为我好烦嘅，我个 key 咧系好多好多男仔唔想同我合唱。 系啦，实唔肯都得啦，因为男仔又唔可以唱高八度啊。咁啊，呢啲 key 嘅低八度咧。本身女仔傾我都 OK， 咁如果係徐小鳳嘅或者係即係梅艷芳，徐小鳳嗰啲好低嘅，咁啊低得好緊要嘅，再低八度，試下嗱，我哋 因为呢个系梦想嚟嘅，啊呢个系梦嚟嘅。呢个歌叫《残梦》咧，可以系好低音，好似喺一个山洞里边咧一个回忆咁。 咩都试下。 深淵那里我都不知道是什么音来的，乔刚才是最低音的唱到可以不知道什么低音低到刚刚那个钢琴都有这个音的应该是什么来的如若故乡歌名就当然叫做残梦，其实就是以前呢达西塔你可能太小可能未出世，即是麗的電視呢就有個劇的， 有翻睇的，我有翻睇， 是啊，我翻睇翻的，有的，咁裏面就黎小田當時就是麗的電視的音樂總監，咁所以佢好多嗰啲主題曲啊插曲都是由佢即係操刀，咁當時呢有另外一位寫詞的大師呢，有位喺呢一個電視台嗰度做高層啦，就係做創作， 同埋宣传，佢就系卢国沾。你一定识佢啦， 我识噶，识噶，识噶 吓。咁咧，所以佢哋两个合作都好多嘅，好多好多。 我自己好中意呢只歌噶， 系嘛？ 系啊，唔知点解，我第一次听我有少少觉得啲好有意境啊，所以我自己好中意。 系，因为佢啊，即系卢国沾写嘅歌词都全部，你话真系你形容系那心嘅， 系啊系。 佢唔会俾你轻松，唔会放过你嘅，你一定会好多哇，那心那肺嗰啲好吉嘅。因为小田嘅歌真系多数都好容易会有印象。多谢两位大师嘅合作啦，当时系关正杰原唱，歌名叫做《残梦》。我哋好轻松地已经系唱咗一个钟啦，十点钟之后咧，我哋还有两小时嘅二千零歌再重聚。一阵间我哋会继续揀一啲你一定中意嘅歌，信唔信啊？ 信啊！ 十点新闻后再见啦。 唔系有可能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岸田话会检视目前实行嘅体制是否有效，如果出现医疗紧张嘅危机，必须考虑采取抗疫限制措施。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正有一道云带正系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朝早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朝早清凉。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乘风破浪越山海，人间烟火是星辰。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国剧《830呈现星辰大海》， 一部女性视角下现实主义的剧集，让观众伴随主角个人命运和时代浪潮的起伏，当中夹杂亲情、友情、爱情等多重严峻的人生考验。 国剧《830星辰大海》 1月10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还有咩要留意的？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实现演艺梦想，为新时代奋斗。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 send 俾我哋，你的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的时代。 我是 MC 张天赋，想在演艺界发光发亮，是时候踏出第一步，报名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为你的新时代奋斗。 注共爱不可强求，不强求，不强求，永远等候。如必须苦楚，我承受。谁会珍惜当你还拥有？将要逝去，总想挽留，想挽留，想挽留。流汗似荒谬，求今天所得永远守。 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从来没抱怨半句，不去问理由，仍踏着前路走，青春走到白头，成功只有靠一双手。谁会珍惜当你还拥有，将要逝去总想挽留，想挽留想挽留，看似荒谬，求今天所得永远守，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从来没抱怨半句，不去问理由，仍踏着前路走，青春走到白头，成功只有靠一双手。 回来以前你哥再重做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 Albert。看一看今天的天地预测线，新人天文台的朋友告诉我们，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就是大致多云，明日早上清凉，最低气温大约是1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是21度，吹和缓冬至东北风，而现在就17度，凉凉地，湿度 80%。我哋二千靓歌嘅气温咧暖好多，因为今日咧我哋揾咗好多抒情嘅经典歌啦，咁有中文歌，又有英文歌。有啲英文歌咧就真系我即系我都识几多英文歌咧，因为我以前喺早上做节目嘅时候咧，每日做几个钟，每日咁啊嗰阵更加兴播英文歌嘅，咁所以全世界流行紧啲咩英文歌啊，好听嘅英文歌啊，经典歌啊，新歌啊，我都差唔多一定播。咁突然间咧喺今日咧喺咁多年之后咧，阿 Setta 竟然咧拣咗一只 Sweet Caroline。我印象中呢个节目20年都冇人喺度唱过呢只歌嘅，咁因为多数都系一大队 band 啊咁样，尤其是 New Diamond 嗰啲咧，好少人唱嘅。 我都嗰次唱酒店咯，唱酒店嘅时候就系啦，咁啊 Happy Hour 嘅时候，咁嗱，呢啲歌又可以系唔系话太嘈， 系啊， 咁又唔会好闷，咁所以呢啲歌都以前喺酒店经常性出现， 系啊，尤其是呢啲。嗰、那個有裏面有啲金句咯 ，Sweet Caroline， 係 好開心嚇， 今日實記得嘅。我哋而家試下咧，一個鋼琴有阿喬彈啦，咁啊吉他咧就志偉，睇下啲咩氣氛先。 好。 Shoulders, how can I hurt when holding you? touching warm, reaching out, touching me, touching you, sweet Caroline. Good times never seem so good. To believe they never read. No, no, no. Sweet Caroline, good times never seem so good. 直播咧就本来喺大队 band 嗰度好嘈咁样，咁但系今晚咧就阿乔同埋阿志伟咧就即系两件乐器啫，就可以将呢一只Sweet Caroline 嗰个气氛咧带翻嚟，我啲回忆翻晒嚟， 系咪啊？ 多谢阿 Setta， 多谢你邀请我上嚟， 特别嘅 Sweet Caroline。咁啊，讲起头先咧，你哋三个就因为疫情啦，阿乔话咁就做咗啲网上嘅。演出啦， 系 啊，咁啊整下整下就个个礼拜都做嘅， 系啊，原本谂住可能玩即系、就是、大家 系疫情啦，玩下先啦， 两个月咁样啦， 系啦，嗰阵啊真系想玩都冇得玩啊嘛，冇晒演出啊嘛，我都好记得嘅。咁到咗而家都仲继续喎， 系啊，年几啦，有80集啦， 80集， 我好感恩啊， 犀利过嗰啲煲剧喎。咁逢星期几啊？我哋可以留意一下咯。系啦，旁边朋友可以加入噶。 逢星期四晚上系咪可以讲噶？ 可以讲嘅，星期四晚上咯。 系啦 ，show 音乐平台。 哦，可以，好啊，好啊，好啊。咁如果系讲起网上呢啲咧，我都即系我自己就又喺度做啦，喺度每个礼拜都有得唱啦。咁但系咧，网上有另外一班嘅朋友嘅。咁又得意啲，咁阿乔都同我一齐拍档过啦，咁我哋网上嘅即系 mini concert 咁样，咁所以而家整嘅啱啱咧又爆发啦，咁所以又就冇晒呢啲演唱会啦，咁所以我如果我都即刻决定咧，即系嚟紧我又再做多一次 网上嘅， 网上嘅吓，因为点解咧？即系尤其是外国嗰啲朋友， 系 佢有啲地区咧就未必即系可以，就算听呢个节目都好咧，嗰、那个时差嘅问题啦，嗰、那个 time zone 啦。就唔到，咁所以咧，我喺网上，我而家 plan 咗啲喺农历新年嘅时候咧，咁就会即系日朝头早已经开始做啦。我都未试过咁早去唱歌噶，我试下啦，因为要有啲地区佢哋 就 翻时间啦，又夜晚又再做咁，咁可以虽然嗰啲唔系一个大型演唱会咁啊，咁但系咧，我觉得嗰个传播力、渗透力就好啊，即系又宽又大啦，又亲切啦。同埋可以吸納到更多，即係平時都未必一定去睇演唱會嘅朋友嚇。咁所以即係我哋而家電台就好啦，聲音好靚啦，但係嗰度有影像啦，咁又有啲唔同。咁所以而家咧，即係其實我哋自己電台都有嘅，譬如我哋二台嘅40周年咁，我哋又拍咗，又喺電視又播咁樣。 我都曾經喺去食飯嘅時候喺電視度睇過一次， 睇到，反正分開好多日播添。咁啊，即係好嘅呢啲，以後咧就因為有互聯網啦，咁啊而家越嚟越興咧，就係網上，係網上咁最主要就是咧，我想你都记得啦，即系你入行嘅时候就好艰难噶嘛，入唱片界系咪？ 系啊， 好难签到你噶嘛。咁但系而家咧，真系你中意唱歌，你就可以喺网上自己开啦。 同埋，我觉得我哋嗰阵时系会难啲啊，因为好多劲人啦。咁跟住个 media 嗰个数目系少噶嘛， 狭窄嘅 系啦，电视或者系电台咁样， 好难嘅。以前已经是好的，你入行的时候90年代尾啦。咁即已经是百花齐放。咁电视台又有。咁但是再计起上来都不算多的。咁因为有啲电譬如你电台都好啦，唔系一定个个都有机会唱歌嘅节目。可能佢系

Thank you。 呢只哈林嘅情非得意啊，啊，好得意嘅吓，又有你惯常唱嘅好低音嘅，但系去到好高嘅就啲假音啊，个range 好阔嘅。咁呢只亦都系佢嘅代表作之一啦，好听，非常 好开心，我觉得呢只歌 系啊，两只都系阿乔啊，头先咧你弹嗰个钢琴嘅，我头先唱嗰只好低音嘅只咩歌啊？同阿 Sita 一齐唱，啱啱唱，好，我唱咗咩？头先我叫我。是啦是啦是啦，好低音的。不如咁呢要低到呢落去谷底嗰度。咁而家呢我哋想飞上青天。最好就好高音嘅得唔得呢，啱啱即係一头一尾。呢隻呢就係以前我哋我做朝头早做 DJ 嘅时候呢经常都会播，因为好流行。有个 singer-songwriter 叫做 Dan Fogelberg。哇，佢呢隻歌呢就当时好 hit， 好好听，我就而家都好鍾意。亦都有中文版，歌名就叫做《但愿人长久》嘅英文。我哋以前好兴咁样介绍 ，long 嘅。飞到好高啊！嗱，系一只雀仔啊嘛，佢讲嘅。I've been in love with you longer， 对你嘅爱系比较任何嘢都长久。所以以前咧，我哋做 DJ 嘅时候咧，有呢只歌咧，我哋又有另外一只咧，同时好流行嘅歌咧，就系、是、叫做《但愿人长久》。咁所以咧，两只歌咧都可以互相咧黐住一齐播，同埋咧介绍嘅时候咧，九成九咧好多 DJ 都会。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咁样吓。咁当然有邓丽君嗰只，但系呢一只 卢冠廷呢一首咧，弹少少听下，一阵间我同阿 Sita 可以一起分享，因为原来佢都好中意。 系 咁啊，不过而家得翻咧两分钟有就唔系好够长久。 嗯 嗯，咁不如一阵间我哋揾一啲即系你咁低音，我哋又可以又入翻嚟呢个低音个领域嗰度咧去回味一下。睇一个钟，原来10:28啦。咁啊，即系我哋二千岭歌都好得意嘅，话就话有三个钟头，好多时候嗰啲嘉宾咧，第一次一听到咧，唔系啩？要唱三个钟啊，好惊啊！边有咁多歌啊？咁样。其实如果你唱开即系而家尤其是唱网上噶啦，唱几耐噶？通常 我哋都系有差唔多两个钟噶，但系就即系啦，讲嘅嘢就可能系分两三分钟咁样咯。 嗱，而家网上多就系头先冇讲嘅，就系多咗一样好重要嘅嘢，就系啲互动啊。 系 啊，互动，即系系留言啦，咁一路咁打出嚟，一路睇啦，一路可以答佢，一路倾啦，咁啊。即係好似你遠在他方都好啦，咁都可以傾到偈喎。 係啊，咁所以外國嗰啲朋友咧，就話佢寧願校鬧鐘起身咯。 哇！ 因為現場同人哋對答嗰、那個氣氛好緊要，佢 係啊，分分鐘即係佢想聽只歌，你喺度唱， 係、 啊、可以點到唱添。咁呢樣我都我哋做電台就最好嘅就係、 是。 係 啊，以前我都好多現場嘅電話點唱咁樣。時間關係咧，我哋。出声啦，因为时间走得好快，我哋要聚个半钟头啦。咁啊，还有另外一半嘅二千靓歌再重聚，一阵间肯定有打完嘅长久。 Yes。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33宗新型肺炎确诊，当中6宗属于本地感染，其中一宗暂时源头不明。再多一名出席过港区人大代表洪慧民生日宴会嘅人士初步确诊，患者系一名43岁女子，当晚出席宴会之前，曾经同另一名确诊者同朋友喺干诺道西食肆饮食。另外一名20岁女子初步确诊，感染源头不明，患者系铜锣湾崇光百货兼职售货员。这两名初步确诊女子住的大角咀君汇港二座和屯门爱琴海岸八座被列为受限区域，相关人士要强检。大埔美新大厦继早前5楼一个单位出现3宗确诊个案之后，再多一名独居在10楼的66岁女子初步确诊，她住的单位和早前确诊单位是属于同一座向，亦都是 D 单位。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下周到大厦视察之后，认为两个单位怀疑出现垂直传播，因为初步确诊女子所住的单位加装了套厕，喉管层作改动，有可能因为烟通效应而受到感染。大厦6至24楼 D 室合共大约19户居民晚上起撤离送往检疫中心，大厦晚上都被围封，相关人士需要检测。巴西东南部米纳斯吉拉斯州一个湖有悬崖崩塌，岩石打中4艘观光船，造成至少7人死亡、3人失踪、30多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中午，福尔纳湖旅游区有游客拍摄到一大块岩石从悬崖倒冧，击中湖上的观光船，之后又有多块较细的石块跌落嚟，游客慌忙大叫。消防部门派出多名的消防员和潜水员搜救，但基于安全考虑，潜水员通宵搜救工作会暂停，朝早再恢复。当局认为岩石崩塌和最近连场暴雨有关。澳洲人口最多的新南威尔士州单日新增超过30000宗病例，接近纪录高位。定于今个月稍后举行今年澳洲网球公开赛的维多利亚州，新增超过44000宗个案和4宗死亡病例。全澳洲就单日新增接近100000宗确诊，最多36人死亡。 Omicron 变种病毒引发的疫情肆虐澳洲，令政府资助的检测诊所大排长龙。当局修订指引，呼吁民众改为在家进行快速检测，一旦发现阳性结果再向医生报告。报道话，民众选择留在屋企避免染疫，加上超市部分送货员因为防疫需要而自我隔离，令货架上的货品被抢救一空。当局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有不少人都担心社区树木倒塌，其实有不少科技都可以帮助检测树木安全的。就等长春社总监资深树艺师苏国贤同你介绍其中一种微钻阻力仪。 微钻阻力仪的英文就叫做 resistograph， 一般都是一个长的盒，里面就收埋咗嗰支钻嘅，要用嘅时候就将嗰个机咧顶住咗喺要检测嘅位置嗰度啦，就系棵树啦啊，咁就有一个好似开窗嗰啲咁嘅扳手揿实，咁里面嘅针咧就会钻入去嗰个树干嗰度，一路钻嘅时候咧，佢就会有数据会出俾我哋，个数据我哋都觉得几似一个心电图嘅。当那条线是在高位呢，那就即是说里面那个部分的阻力呢是高的，里面的木呢是好。那突然间它跌的时候，那就是说里面那个木呢就是没了的。 微钻阻力仪是一种入侵式的检测方法，是什么情况之下才会用的呢？ 那个需要可能就是讲紧那棵树有问题那个位置呢，你是怀疑可能是有好嚴重嘅腐爛，但係唔知裡面嗰個腐爛程度有幾多，同埋更加重要嘅就係未爛嘅地方究竟仲有幾多呢？呢個其實就係我哋去判斷一棵樹穩唔穩陣嘅其中最關鍵嘅一個資料，基本上係同嗰棵樹去定留是即係有一個直接的關聯的時候，我們必須要知道入面的狀況呢，而我們發現其他方法不得呢，其實就會建議做微鑽阻力儀。 香港電台文教總製作文化快訊。 我好喜欢一首超级的旧歌，一首希望你好运啦，希望你身体健康 ，God bless you， 一直祝福人哋嘅歌嚟。将时间带到10:38，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2000靓歌再重聚。我系 Albert， 仲有阿乔同埋阿志伟，咁阿乔按 piano， 志伟按 guitar， 当然有我今日嘅特别嘉宾。虽然是第一次来，但是因为唱那些歌呢，大家都很快就融入了，好像相识了很多年一样。也都在乐坛也很多年的 Sitter Chat， 谢 佩俊， 俊 再一次打招呼。 咁头先呢，我哋新闻之前我哋唱了一首 Longer， 咁我讲笑话，所有 DJ 都会弹完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就来一只刚才我们想唱的歌，由你唱，但愿人长久。 好， thank you。 这夜难清楚，独看天涯星，每夜繁星不变，每夜长照耀，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如星闪照，每夜常在。漫长夜晚星若何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黑漫长夜。 当初佢阿卢冠廷当初出版呢只歌嘅时候，我已经系非常非常即系我唔系好记得佢嘅碟有其他边只系播得好多嘅。咁但系呢只咧，我系特别兴奋。咁啊，亦都到而家咧，就好多人中意重唱翻唱，实在写得太好。 系啊，又系好，又系好吉吉咁啊。 但愿人长久，当然就同阿邓丽君嗰只。宋词嗰只歌嘅歌名系一样，但系以曲同工嘅。我哋今晚咧，我哋有阿 Sita 就同我哋唱好多我哋好中意嘅中英文歌曲。头先但愿人长久之后咧，我哋有一只比较近期啲，我都认为即系呢个即系近期呢啲天王级即系国际天王级咧，我都几喜欢佢。 系。 可能唔知啊，因为佢一系揸住个木吉他咧，一出道嘅时候，哇！呢个人点咁犀利嘅咧？揸住个木吉他咧，就真系一个木吉他自己，即系当然有 program 咗啲嘢啦。咁但系佢写嘅歌，佢唱嘅方法，全部都唔夸张嘅。唔知点解好自然嘅，觉得佢唱歌 好舒服， 好舒服嘅。佢一个木吉他咧，即系志伟啊，就喺温布利大球场嗰度咧，10万人。一起聽他揸住木吉他度唱歌，Ed Sheeran 嘅名曲，最近即上一隻啦，上一隻最冷嘅歌啦， 系 真系完美 ，perfect。 I found a love for me, darling, just dive right in and follow my lead.I'd find a girl beautiful and sweet. I never knew you were the someone waiting for me. Cause we were just kids when we fell in love, not knowing what it was. I will not give you up this time.Darling, just kiss me slow. Your heart, it's all I own. And in your right, you're holding my baby. I'm dancing in the dark with you between my arms, barefoot on the grass, listening to our favorite song. When you said you looked a mess, I whispered underneath my breath, you heard it, darling, you look perfect tonight. I'd found a woman stronger than anyone I knowShe shares my dreams, I hope that someday I'll share her home. I'd found a love to carry more than just my secret, to carry love, to carry children of our own. We are still kids, but we're so in love, fighting againI know we'll be alright this time. Darling, just hold my hand. Be my girl, I'll be your man. I'd see my future in your eyes. Baby, I'm dancing in the dark with you.Between my arms, barefoot on the grass, listening to our favorite song. When I saw you in that dress, looking so beautiful, I don't deserve this. Darling, you look perfect tonight.Baby, I'm listening to what favorite song. I have faith in what I see. Now I know I have many angels in prison, and she looks perfect. I don't deserve this. You look perfect tonight. 唔知呢个歌咧就好多唔同嘅版本，点样唱点样演绎咧都好似好 perfect。 系， 只歌就叫做 perfect。咁啊，原唱咧就而家嘅都可以讲系即系天王啦，系天王嘅 Ed Sheeran。咁佢仲除咗自己唱咧，佢最犀利嘅 Beyonce 又合唱， 系啊， 即系嗰啲完全本来唔同界别嘅。歌手啲巨星嘅，仲有一个又唔同界别啦，就系、是、古典歌王啊 ，Andre Bocelli、都有同佢唱呢只歌喎，竟然咁都系合唱呢一首，都系相当完美嘅，就是、叫做 Perfect。翻嚟二千靓歌咧，我哋今日头先你听到呢一把 Perfect 嘅声音咧，来自 Setter。除咗唱新嘅歌，当然旧嘅歌好似你仲。仲投入啲， 應該多啲，係啊，多啲係啊，多啲選擇。 因為又自己中意啦，又成長嘅階段啦，同埋工作嘅關係啦，嚇。咁你都話同我講啊，我喺好多嗰啲即係譬如大酒店啊裏邊啲可能宴會啊， 係啊， 多數都係呢啲佢哋你覺得即係佢哋又算唔係話點唱都好啦，即係。作為一個歌者咧，個台上邊都會好留意嗰啲人啲反應。 係啊， 咁你實知道佢哋邊啲歌中意啲，邊啲歌唔中意啲 㗎？係啊，尤其是唱酒店 Happy Hour 嘅時候咧，就特別係知道添。 係 啦，因為如果譬如好似有時唱啲比較夜晚需要跳舞多啲嘅，咁啊真係唱嚟唱去都係嗰啲嘅啫。係啦，咁但係翻喺酒店咧唱 Happy Hour， 即係啲 lounge 嗰度， 好廣嘅，佢哋點唱嗰、那個？ 即系佢会写张纸仔，写张纸仔上嚟， 系啊，咁变咗我就会识得比较多嘅歌咯。 咁如果唔识嘅点咧？ 咁就我会拣一个，譬如佢拣陈百强，佢点嗰只我唔识嘅，咁我就会喺陈百强嗰度拣翻一只我识嘅送翻俾佢咯。 哦，系啊，咁佢就好开心 啦，就好 appreciate 噶啦。 尤其即系我好中意听喺即系你头先讲呢啲啦，喺啲Happy Hour 啊。啲 lounge 就唔係話嗰啲嘈喧巴閉揸住啲嗰啲嘈嗰啲，嗰啲唔會有人唱歌啦。咁但係啲 lounge 嗰啲咧就會靜好多啦，啲人喺度傾偈。我以前唱民歌嘅時候咧，細個啦，未入行啦，冇乜錢嘅。咁但係唔知點解，即係有時唱下民歌會又嘈嘈埋埋咧，你知唔知我用啲錢去做咩咧？就係走去啲酒店嗰度，就喺啲 lounge 嗰度 聽人唱歌， 聽人唱歌。 我就係好中意。 我就係咁樣學嘅。啊，咁样唱歌，即系听听埋埋好多嗰啲旧英文歌啊啲，我乜原来咁样有啲轻爵士啊，即系譬如我会走去丽苑酒店啊，听 Esther Chan 啊，啲可能你未听过嗰啲嘅陈义德啊，嗰啲系上我哋啲前辈啊，佢应该系叶德娴时代嗰啲歌手，咁佢哋好多虽然系唱英文歌有录唱片，但系佢哋都喺酒店度唱，咁所以有幸咧。就可以即系成日都可以有機會聽到佢哋唱 live， 同埋好 relaxing 咁唱，即 系 唔系喺個大宴會嗰度唱幾隻嗰啲喎，但系成晚喺度唱嗰啲， 系啊幾 set 咁樣， 系啊唱得非常之即系哎呀好聽啦嚇，印象深刻嘅，學咗好多嘢啊真嘅 嚇，真嘅 嚇，咁啊翻嚟我哋又會揀翻啲因為想睇下你揀咩中文歌。呢个叫深夜港湾咧，就对我嚟讲嘅，当然好熟，因为嗰个原装咧就喺山口百惠， 系 山口百惠嘅，叫秋英啊，叫秋英，秋天嘅秋，樱花嘅樱。咁我哋香港有一个流行嘅版本，叫做《深夜港湾》，系恩错线， 系。 在变幻，像钻石灿烂，但也这么冷。 看千串霓虹，泛起千串梦，映着这港湾。红姑泪眼，凝在眼，沉默里，终于一声慨叹。你快将消失，消失去，去了未会返。路已是有限，远脚步放慢，莫太早分散。再请你逗留，请将这片梦拥在臂弯。如缺乏你，难习惯，难习惯身边千般冷眼。听听北风声多么冷，快收紧些你臂弯。长裙随急风飞舞似浪漫，却再别时人渐散。黑色丝巾风中飘满寂寞，荡入这港湾。背霓虹千盏风里我独站，远望渡轮随浪去，身边的呼呼北风已经不感觉到冷。今晚最冷已是我心间。像钻石灿烂，但也这么冷。看千串霓虹，泛起千串梦，映着这港湾。红姑泪眼，凝在眼，沉默里，终于一声慨叹。你快将消失，消失去，去了未会返。路已是有限，愿脚步放慢，莫太早分散。再请你逗留，请将这片梦拥在臂弯。如缺乏你，难习惯，难习惯身边千般冷眼。听听北风声多么冷，快收紧些你臂弯。长裙随急风飞舞似浪漫，却再别时人渐散。黑色丝巾风中飘满寂寞，荡入这港湾。背霓虹千盏风里我独站，远望渡轮随浪去，身边的呼呼北风已经不感觉到冷。今晚最冷已是我心坎。 Thank you。 歌名叫做《深夜港湾》，是印象好像后来关淑怡又再唱， 是啊是啊，就成个 feel 唔同晒嘅， 咁同 feel 系一只好嘅歌咧，可以有好多唔同嘅 feel 嘅，好多唔同嘅演绎，好多唔同嘅音乐嘅编排。其实呢只歌我印象深刻嘅原因，因为我都有唱过，不过我唔系唱呢个版本。头先你嗰个版本咧，应该系阿潘伟源所写词，咁你未必认识嘅一个，即系都系我哋嗰个年代嘅填词人啦，姓潘嘅有两位，潘元良啦，潘伟源，潘伟源都写咗好多歌。咁但系我嗰个版都叫秋分，即系同秋英争一个字，就系阿卡龙啊，叶汉良所写。不过咧就以前都系大碟嘅主题曲嚟，咁不过好耐好耐冇唱，即系好少有咁以前咧咁密嘅歌词，因为佢个原曲咧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系个作曲咧出嚟已经系咁。阿志伟，不如咁啊，你弹个吉他，我净系哼几句，凭记忆咧，将呢个秋分嘅意境咧，用木吉他，以前都系咁样录嘅，等我回味一下先。咁大家可以话谂翻起山口百惠，望着窗侧问，望着向往日逝去了的爱，答复往事，说起当日。当日太空虚，原无意缠着你

站填妥表格 send 俾我哋，你嘅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嘅时代。 大家好，我系 Joyce 郑欣宜，实现演艺梦想，开创新嘅人生路向，快啲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展开你嘅演艺新时代。 Seven seas that run high, all those things that don't change, come what may. But our good times are all gone, and I'm bound for moving on. I'll look for you if I'm ever back this way.I think I'll go out to Alberta, where there's good there in the fall. I got some friends that I can go to working for. Still I wish you'd change your mind, if I asked you one more time.But we've been through that 100 times or more. If I get there before the snow flies, and if things are going good, you could meet me if I send you down the fair. But by thenIt would be winter, nothing much for you to do, and those winds sure can blow away out there. For strong winds that blow lonely, seven seas that run high, all those things that don't changeCome what may, but our good times are gone, and I'm bound for moving on. I'll look for you if I'm ever back this way. 呢个咧就叫做 Four Strong Winds。亦都系一只加拿大嘅民歌嚟嘅。咁先排咧睇电视咧都知道嘅，加拿大尤其是歌提及到 Alberta， 即系 Alberta 啦，我哋都去过嗰啲省咧，经常就好水浸啊嗰啲咁样，即系好有水灾啊等。咁而家咧就进入咗冬天咧，更加即系大风大雪啊， 好夸张，我负卅几度。 系啦，咁剛才的歌就特別送給所有加拿大聽緊的朋友，因為都很多雖然時差有問題，但是如果在多倫多呢就早上來的。 有聽啊，你們有聽 東岸是啦。咁都全球一家親啦，希望可以將呢啲温暖嘅感覺送到去零下幾十度嘅 Alberta。返嚟二千里歌座重做，大家好，我係 Albert， 我是瑞強。我哋有阿喬同埋阿志偉。两件乐器已经令到我哋带嚟好多好舒畅、好好听、好感觉好好嘅音乐。主要系我哋今日邀请咗第一次嚟嘅 Sita 呢把声音，大家我谂听咗两个钟头都会觉得好舒畅、好舒服。我就都讲过好多次，我特别喜欢一啲因为少啊嘛，就啲中低音嘅女仔。所以我同徐小凤啊，嗰啲话呢啲个好听， 而家市面 以前阿妹啊，梅艳芳啊，咁啊，即系都系低啲嘅声音。咁就算系外国嗰啲，我都经常都会中意播潘秀琼啊。你留意一下呢啲， 系啊，蔡琴啊， 系啦，蔡琴啊，呢啲全部都系佢唔系一啲传统嗰啲高音嗰啲，咁诶喺二千靓歌就好适合噶。好啦。但是呢我们现在呢找一些抒情的中低音来唱一些本来很即是我们以前叫巨肺因为被人形容是巨肺歌手因为他好把声音真的很爆棚 係尤其是 on stage 嘅時候咧，欣妮把聲音真係哇好霸啊，真係壓台壓到台都爛埋嘅。呢只歌真係好少人喺我哋呢個節目度唱，所以今日我會多謝阿 Sita 會選咗一啲好少亦都好耐冇聽過嘅歌。梦想嚟嘅，叫做梦想号黄包车。 好啦，一齐坐啦。 一个 trip 真系好开心啊！唉，好轻松愉快。有冇坐过黄包车咧？你 应该冇， 应该冇啦。我坐过， 系嘛？ 我好细个嘅时候，我阿嫲即系带我坐过。 即系黄包车，即系我哋嗰啲即系 人力车 啦。我哋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如果你去尖沙咀码头咧，都仲有嘅。嗰度摆晒喺度就当然啦，系即系做嗰啲游客嘅生意啦。咁游客咧就咧俾少咁啊兜喺尖沙咀嗰度兜个圈咁，咁可以睇到好多维港嘅风景。咁而家当然已经系完全冇晒噶啦。不过呢个黄包车叫梦想号，我哋嘅梦想咧上咗去啦，就可以进入梦中啦。跟住咧，原来你拣咗嘅歌，我又好中意嘅，因为郭小林咧又 好正啊， 同我哋好多渊源啦，吓咁诶，好细个识噶啦，佢细个，我不过我当其时识佢都系廿岁到嘅啫，佢再细个啲，因为佢弹电子琴 系 好叻嘅，即系同阿陈百强。佢仲先過陳百強彈，咁就啲頂級嘅學生嚟。咁後來咧就因為彈得叻啊，音樂對音樂好有興趣，就去咗外國深造音樂。翻咗嚟香港咧，就開始做作曲啦，作唱埋歌添。呢個就叫做夢中見。啊！突然間我諗起有另外一隻歌，我好中意阿喬，你知啦，叫從不知啊嘛。你有冇譜啊？如果有咧就。就抌埋俾阿志伟，即系我突如其来谂 嘅 咋，一阵间 都有嘅， 你两个都有啊？咁唔知道，但系佢唔知道我咩 key， 不过就你唱咗先。 好，我唱《梦中见》先， 系啦，都系郭小林《梦中见》。 间遗弃，找不到温柔和知己。梦中见对话会特别缠绵，梦中见意念会自动浮现，梦中见那用你会目前，合上一双眼总同梦中见对话会特别缠绵，梦中见意念会自动浮现，梦中见那用你会目前，合上一双眼总碰见。 两只歌都是梦中见，之前那只呢就梦想豪王包车，跟着郭小林的梦中见。刚才不好意思啊，叫突如其来我突然想起郭小林另外一首我至喜欢的歌，叫做从不知。 Yeah, 好正的，是 很喜欢这只歌。 衷上我所思。 当然啊，小林就不是这样唱的。 另一个， 但是今天阿乔咧就突如其来，同埋阿志伟的吉他咧，啊呢一种嘅感觉好好啊，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叫做《从不知道》。 佢啲歌咧到依家听你都唔会觉得 系啊 老土嘅，系仲系好 有啲好嘅，我好喜欢一啲作曲人咧，尤其是有啲外国嗰啲作曲家啦，一啲啲嘅，有啲咧就一作出嚟就好流行啊，哇好 commercial 啊，咁啊所以即系好流行啦，好赚到好多钱。 系 有一种咧就好一出嘅时候咧就好失土，即系比较内敛啲，好似又唔系好哗众取宠。但系唔知点解佢听落去咧，又听到即系一二十年、二三十年，甚至更长嘅时间咧，都系永远唔觉得旧嘅。 襟听 系啦，即系外国咧有一个叫做 Burt Bacharach 嘅作曲家，哇，佢嗰啲名曲多到不得，啲 Close to You 啊咩嗰啲全部，但系你听几十年咧，嗰啲歌咧，仲要唔系原本净系 Carpenters 或者乜嘢，或者 Dionne Warwick 嘅，好多人咧翻唱咧都好有型嘅，仍然觉得佢啲歌。其实我哋香港都有好多嘅， 系 咁啊，郭小林嗰啲歌啦，我好中意林敏仪嗰啲歌嘅，又系咧，即系听永远听都唔会觉得 旧， 唔会觉得即系咦以前呢啲款嘅，或者好旧嘅，或者冇嘅， 冇啊冇， 系啦，同埋你仲有一样嘢，你就估唔到佢嗰个旋律系咁嘅， 系 即系咩叫估唔到？你有啲歌咧，我第一次听咧，我可以跟住唱噶啦， 系啦， 因为估到噶嘛， 系 有啲唔得嘅。佢嗰啲就系又唔得，但系又唔系好深，即系唔系话深到你唔冇办法， 即系上口。 但系又唔系太易嗰啲咁样嘅，好奇怪嘅。但系就真系好有型，好襟听， 啊， 好有内涵。当然仲有好多其他嘅乐坛嘅高手。十一点半嘅新闻报道，我哋还有最后半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系 Sitter Chair。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3宗新型肺炎确诊，当中6宗属于本地感染，其中1宗暂时源头不明。再多一名出席过港区人大代表洪慧文生日宴会嘅人士初步确诊。患者是一名43岁女子，当晚出席宴会前曾经和另一名确诊者以及朋友在干诺道西食肆饮食。另外一名20岁女子初步确诊，感染源头不明，患者在铜锣湾崇光百货兼职售货员。这两名初步确诊女子居住的大角咀君汇港二座和屯门爱琴海岸8座被列为受限区域。相关人士要强检。大埔美新大厦继早前5楼一个单位出现3宗确诊个案之后，再多一名独居在10楼的66岁女子初步确诊。她居住的单位和早前确诊单位属于同一座向，亦是 D 单位。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下午去到大厦视察之后，认为两个单位怀疑出现垂直传播，因为初步确诊女子所住的单位加装了套厕，喉管曾经作改动，有可能因为烟通效应而受感染。大厦6至24楼 D 室合共约19户居民晚上起撤离，送往检疫中心。大厦晚上亦被围封，相关人士需要检测。 再多一名在今个月3号出席港区人大代表洪慧文生日宴会的人士初步确诊。43岁女患者今个月5号曾经到跑马地马会的会员席用膳，同台的2人以及房间另一台的3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要隔离检疫。马会发声明表示，得悉事件之后随即追踪会员到访的记录，以及追踪附近会员、顾客和员工，确认有2名会员当日同患者身处同一厢房，而这2名会员今日都有马匹出赛，并且已经在沙田马场订座。马会已经即时联络2人，并且要求其中一人不要在赛事期间进入马场，以及要求另一人即时离开马场，亦安排受影响的员工返回家中，并按马会政策不会安排他们返工，直至另行通知。哈萨克内务部指近期境内的暴乱参与者是有组织的，部分人更被武装起来。报道指在近日游行示威过程中，很多人似乎受过专业训练，为了更好地沟通，更使用无线电平台进行通讯，看得出是有组织行事。国家安全委员会早前以涉嫌叛国拘留前总理马西莫夫，他日前被总统托卡耶夫解除该委员会的主席职务。托卡耶夫办公室表示，托卡耶夫已经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告知对方哈萨克的局势已经转趋稳定，但形容恐怖袭击的温床仍然存在，将坚定不移继续打击恐怖主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部分时间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有事灵感，只需要一下噶咋。 前几日咧，我帮公司个前辈咧执咗张相，咁跟住个前辈就同我讲，佢话我可能有机会喺呢方面咧，可以揾到我现实世界中嘅超能力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方力申饰演的陈荣执相的能力可以应用在什么范畴，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和你展翅寻觅。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和长期吃药，只要没什么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Once there were green fields kissed by the sun.There were valleys where rivers used to run. Once there were blue skies with white clouds high above. Once there were part of the everlasting love. were the lovers who strolled through green fields. Green fields are gone now, parched by the sun. Gone from the valleys where rivers used to run.Gone with the cold wind that swept into my heart. Gone with the lovers who let the dreams depart. Where are the green fields that we used to roam? 时间到了11:37，我们回来最后一个部分的2000靓歌再重聚。今天我们特别嘉宾 Sita Shea。这首叫做《天下无双》。 给我信心，当我未如愿，如大风吻寒送我暖，亲切眼光输我乱和倦，从无更改心照总不算，长长路中走到哪里，生命里有你我方找到生存来源，难行日子不削我对生命眷恋，因有着你跟我一起，亲爱的你，一次也不推说乱和倦，一次你都未曾去计算，给了再给，始了便无断，无条件分担各种辛酸，从前没讲，今次要说多谢你，我有你给的爱因而完全，谁人是我心里至爱，生命至尊，都也是你，真了不起，亲爱的你，若问世界谁无双，会令昨天明天也闪亮，定是答你从无双，多么感激竟然有一双我俩，是你真了不起，亲爱的你，若问世界谁无双，会令昨天明天也闪亮，定是答你从无双，多么感激竟然有一双上，一个背影但和你碰上，想说你知整个地球上 无人可使我更想奔向。Thank you。 天下无双之后，我哋有 Danny 陈百强嘅作品。涟漪， 生活静静似潮水，全为你泛起生气，全为你泛起了涟漪，欢笑全为你起。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白杨起，留下欢欣的印记，寂寞亦似歌，那感觉像诗。是眼中的痴痴意，做梦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得到的优美。 阵阵嘅涟漪，令到我哋生活有些少改变。跟住有 Carpenters 一首《I Need to Be in Love》。 The price I pay is high in love for me.And fool in love to think that what I'm find. And so here I am with pockets full of good intentions, but none of them will comfort me tonight. I'm wide awake at 4 a.m.Without a friend in sight, hanging on to hope that I'm alright. I know I need to be in love. I know I've wasted too much time. I know I ask perfection of a quietAnd fool in love to think that what I'll find. I know I need to be in love. I know I've wasted too much time. I know I ask perfection of a quite imperfect world. And foolThat what I'll find. A need to be in love, like the Carpenters. Carpenters 都有另外一首歌。其实大部分他们的歌都很重唱人家的，不过有他自己的风格，将他据为己有。 Carpenters 的 Karen 曾经也都唱过这一首由 Anne Murray 唱过的歌，叫做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Dreaming I must be dreamingOr am I really lying here with you? Baby, you take me in your arms, and though I'm wide awake, I know my dream is coming true. And though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Just one touch and that it happened every time. And then I go wild,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And when I do, I can't help myself, I'm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Seems to fly easy for you to take me to a star. Heaven is that moment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 And though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just one touch and then it happened every timeAnd then I come back,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And when I do, I can't help myself, I'm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一路听 Sita 演绎呢啲歌，就觉得时间就好似呢只歌嘅情怀。当年嘅似水流年，时间亦都接近尾声。多谢收音机旁边嘅朋友，一路听二千零歌再重聚。 一片满怀倦，无泪也无言，望着天，一片只感到情怀乱，我的心有似小木船。远景不见，但仍向着前，谁在命里主宰我每天挣扎，人海里面心中感叹，似水留住昨天，留下只有思念，一串串永远缠，浩瀚烟波里，我怀念。情怀未 思念一串串，永远前好看烟波里，我怀念怀念往年，外貌早改变，处境都变，情怀 最近的日子，我相信大家都要留在屋企，尤其是香港的朋友，希望对音乐的情怀未变。多谢 Sita， 多谢你请我上来，多谢你， 谢佩俊 ，Thank you， Thank you， 多谢智慧按吉他同埋弹紧钢琴的邓克桥。 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如知随时梦醒身边，可找着你。睡了不会别去远痛，寻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 多谢全世界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在地球的另外一个角落，我知道你在聆听着。Thank you. Thank you. 多谢大家融入了我们今晚这么多靓歌里面，一起度过了三小时。阿伯拉欧瑞强、谢佩俊、Sita、阿乔和志伟，跟大家讲声 Good night. Good night.